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给阿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堪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第一批树立的镜子，大家借此照照自己，找到差距再进一步，轻装回府更爽快。第一批册上有名者高兴，没上册的也应当豁达，谁也不该忧心失望，下一批必定少不了我。沈阳、太原两地每次宣布宽赦决定的这一天，每批获得免于起诉的人员都是哭声一片，泪水满襟。今天的泪水源于今天以前的昨天，体态的变化源于内心世界之感受。昨天与今天，内心与体表，构成因果关系，这是洗心革面的泪水，忏悔谢罪的泪水，感念恩德的泪水，庆幸新生的泪水。今天的泪水营造着情感的瀑布，变成泉涌之地，伴着甘雨之福，泪水注满了全部瀑谷。我们的源泉都在管理所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啊，您给我们扫却迷恋的阴霾，开启美好的前景，真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们后半生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人民啊，你们真的宽恕了我们，允许我们回到您们的友好行列中。我保证绝不再拿起武器同中国打仗。我也是的喊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身份变了，称谓变了，他们战犯名字的结束就是先生友人身份的开始。作为留宿他们的战犯管理所，获释人员成了这个更名临时招待所的第一批客人。夜沉寂，人无语，床上窸窣的声音传递着人们辗转反侧的信息。中国政府的胸襟多么宽大，终于让死有余辜的人不死，教育他们获得新的生命。那个不相信中国政策的同伴，一念之差让白骨无存，落得千古骂名，怎么不令过来人长生浩叹。东方极小，获释人员胸前佩戴着日本侨民的证章，分批由中国红十字会移交给了日本红十字会，经由天津塘沽港搭上了返程回国的日本轮船新安丸。两地关押的1113名日本战犯，时至1956年8月21日，没有被移送审判的1068人中，除死亡51人外，其余1017人全部免于起诉回国，回归了和平人生之路。两地关押的1113名日本战犯，终至1964年3月6日，被审判的45名服刑战犯中，除一人假释、一人病亡者外，其余全部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踏上了毕业之旅。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被科刑战犯的刑期自1945年815战败后被捉关押之日起计算，一日抵一日，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予以提前释放。被免于起诉者、被科刑获释者、 中国政府在他们身上节节体现着以罪论罚、鼓励悔改、采墨减微、从宽发落的仁政精神。14年，他们从来处来，往来处去，又将回归到本处的平民状态中。这种回复又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一种升华，一种再造，一种盘涅，一个新的起点。管教者与被管教者，他们一直生活在彼此的视野里，从彼此的需要来，往彼此的需要去。今天对前者来说，是没有硝烟战争一个战役的结束，而对于后者来说，则是完成新生旅途的人们向生活战场的转移。他们阔别一个天地，又回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天地，会是什么样子？不难想象，又不能想象。管教人员牢记历史使命，不忘职责在肩。从第一批免诉回国人员时，要他们批批写最后学习总结，给人人煮一句，帮一把，送一程。在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人民心意调歌声中，以加强团结、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出监前再教育，依然采取了启发引导的方式。学习人民日报新闻报道西陵日本战俘营的经验，即帮助解决战俘间存在的一些矛盾，启示战俘回国后组织友知会，鼓励战俘写回忆录。管理所工作人员热忱地帮助宽视人员巩固与提高在中国的学习成果，客观介绍日本国内的当时形势，诚恳提示注意把握自己的前途，重点要求他们了解认识日本各政党的政治走向，正确分析日本经济发展的状况，警惕可能有的恶意诱惑和迫害，联系进步力量反对右翼势力，推进日中友好活动。他们还给个别改造后进者送小灶进补，叮嘱不要掉队，又劝导75人因为帮学关系、29人因为派系关系而有摩擦隔阂者握手言和，要求他们求大同存小异，在谅解中增进合力。在悔罪检举教育中，我不仅不感激您的好心帮助，反而曾经想暗算您，我没想到我先回国，真没有脸见您，我绝不辜负您对我的帮助，回去以后一定为和平而斗争。原特务属官土屋登流着泪对原日军少尉南波张二说，不要难过了。南波张二谅解他，将来我回国要继续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齐藤有夫见景生情，为了进步我们互相批评帮助，当时还有些不能接受，但在分手的时候感到这种伟大接触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有那样的互相帮助才有今天的团结。举行了最后一次学习总结大会后，他们按照日本居住地区编队编组，分别推出联络人，商议联系方法，安排了向日本政府请愿书和告日本人民书中所列活动内容的事项。离所前，管教人员向他们介绍了回国路途，指点途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而后为之检查身体、理发、洗澡，发放日用品、日用金，分配途中用药，换了新装，我们穿上新鞋子，要走新道路。管理所又归还了长期为他们保管的物品。他们历经抚顺、哈尔滨之间的往返长途搬迁，14年8人经手换位交接，中间又经2次水火洗礼，大到金银翠玉，小到半截火石，98042件一件不少，无损，没错。他们看到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又给手表、怀表试泥洗油，保管证丢了也原物发还， 就连安达成太郎本人丢弃在相父科的那颗废金牙套也完璧归赵。杰都翘指称道，中国政府一丝不苟。他们携带着物质和精神的全部财产归去，那戴在腕上、揣在怀里、装在包里的停摆休息了十年的手表、怀表、闹表开始了新的运转。这日本战犯不用说与自我对照，即使与日伪军警监狱对照，与日本帝国主义盟友法西斯德国对照，也不无更添内愧。面对那颗废金牙套，人们想起哥罗伯奇尼克集中营头目博拉施克。希特勒的这个私人牙医1942年10月8日向德国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兼内政部长希姆莱报告说，长官，根据您的命令，从死犯尸体上取下的假牙镶金已送交卫生局，那里会用这些金子为我们的军人配假牙。党卫军的将军博拉施克已经弄了50公斤，足够今后5年镶金牙之用。集中营的友邻利沃夫占领区头子弗里茨卡茨曼不甘示弱，不日报告说，截至1943年6月30日，他从行刑前的人身上拨下来送给总部的财物有铜币25580公斤，银币97581公斤，金币97581公斤，银项链82600公斤，金项链6640公斤，碎银43万2678公斤，订婚金戒指20950公斤，碎黄金44655公斤，珍珠22740公斤，假牙碎金11730公斤。清单上还记有100公斤的一般首饰，26万1589.75美元，22万2918.6英镑，以及35火车车皮的皮货。这些不会说话的数字向世人所说的话，比什么人说话、说什么话、说多少话都更具有说服力量。那么，被免于起诉的宽释人员留赠管理所的纪念品是什么呢？除了激动的话语，就是谢恩的泪水，还有第一批归国者饱蘸着心血记录、跟随时代前进的足迹，在人性规律中写下的3篇新生华章：一、6年学习改造感想；二、告日本人民书；三、请愿书。这首批回国者首篇《告日本人民书》，呼叫父母、妻子、子女、友人的心音贯穿字里行间，这声音既像是对多年等待好不容易才回来的拥簇，又像对唯恐不回来的亲人们的欢迎。对于早在战前就不曾晤面的人来说，根本不会有人呼应书中的呼唤，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祖国的山河，国破山河在，自己给自己的房子放了火，又在思虑如何修复全部烧掉的房子，这个灰色的日本将来会怎样？蘸着心血写就的《告日本人民书》，把故土山川、故乡父老搂进了游子们温暖的怀抱。告书说，自我们幼时起，那哺育了我们的这些山河，跟我们记忆中的风景没有多大变化，映在我们眼帘的依然是美丽的日本。我们对于那些和你们同样热望和平幸福的生活、勤劳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用你们所完全不能想象的各种野蛮残酷的方法，犯下了无数卑鄙可耻的罪行，使富饶的中国大地变成了活地狱，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完全无法估计的深重灾难。只要认识到本身过去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能够再次的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怀念的祖国，日本各位同胞，我们现在回到各位的怀抱里来了。这次我们真正的对祖国日本尽忠，对父母尽孝， 和国民各位一道敦厚信义，接受各位的教导，为和平幸福，为日中友好而全心全意工作，为多少能为各位做些有益的事情而贡献我们的后半生。首篇请愿书既没有像国内右翼势力教唆的那样敦促日本政府追认他们是什么民族英雄，也没有诬告中国什么强制洗脑，而是承认自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犯，又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补偿他们的战争损失。请书曰：我们原来都是些在家庭、工厂、农田、海上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突然间，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战争。为了国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许多日本国民被派往中国。对于中国，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化为血海与火海，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由于我们亲手犯下的罪行，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因而，我们受到了11年的监禁，这也是无可非议的结局。但是，迫使我们犯下罪行的战争的发动者的责任，担任战争统帅和指挥的责任，无论如何应由日本政府承担。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构成战争犯罪的根本责任。因而，我们认为，政府应对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在此，陈述我们的各项要求以示请愿。一，对全体人员一律支付自停战起至归国期间的特别未归还者的津贴，付全部的复员津贴或退职金。二，保证全体归国人员就职，并支付至就职为止的生活费，立即解决无家可归者住宅。三，对战争监禁中的负伤者、患者支付全部医疗费、疗养费，对已故人遗属的遗属支付抚恤金或补助费。为了解决归还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涉事项，政府需承认归还者的代表人，交涉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对于中国工作人员负责到底的精神，获释人员无不感念不忘。前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说：我一定要用更大的勇气走中国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道路。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被害者控诉的声音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脑际。前伪满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谷海中之表示：我在中国经过学习，才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我要说明我的决心，我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贡献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五部六藏握手言别。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国家，有着亲戚关系，然而日本侵略了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日本与中国应该早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重建真正象征兄弟一样的友谊。他们挥泪握别，异口同声，这毛泽东思想所铸就的抚顺精神是挽救人类的最善之举，称中国是他们净化灵魂心界、走向光明起点的再生之地，第二个祖国。称管理所是教育他们洗礼人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大熔炉、大学校、新生摇篮。称管教人员是帮助他们驱除心灵的愚昧、寻找失落的良知、荡涤污垢的灵魂，是教育他们认识真理的良师益友、灵魂工程师、救命恩人、再生父母。熟睡中也能感受到父母在给自己扇风，这句话表现出父母对子女的爱。然而，我觉得他远远不能充分地表达出我从中国人民身上得到的催人泪下的那种纯真的爱。日军第59师团、54旅团、111大队、一中队中士下本莫吉， 特将切身感受写信告诉日本女友美代子小姐。对于杀害了自己父母、妻子、孩子的我这样一个令人非常憎恶的人，一个信口雌黄、企图顽抗到底的家伙，中国政府和人民六年来从未打过、踢过一下，而是伸出挽救之手，一直引导我做一个正直的人，保证我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的事情到哪里去找？怎么能叫人不悔改呢？他们归国者们所言千真万确，失方不是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受方不是全体，而是他们全体。夏本莫吉说，我看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个将人变为鬼的社会，那是过去的日本社会，一个把鬼变成人的社会，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我现在在中国这个崭新的社会里，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劳动者的快乐。他们归国者们具象感受多多，只是没有像同狱改造的国民党战犯谭一平那样抢先在墙报上发表史可钦感言，为学校恩师画像。他们归国者们没有机会同狱友爱新觉罗、溥仪交流感受，而后几年领受赦免的满洲国皇帝溥仪也没有机会同他们谈论过自己的一一之情。缅甸学者兼政治学家、前议会议长肖辉塔曾和他的夫人一起参观了管理所，和我谈过话。他十分感叹地说，这不是监狱，而是一座学校。他的夫人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作为政治犯住过的那个监狱，对比之下他哭了起来。是的，我住的监狱就是一个学校，改造灵魂、把鬼变成人的学校。古今中外的监狱，我从前听人说过，无论是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以及外国的、日本的，那都是和刑罚、侮辱、勒索等分不开的，越是对共产党员越是残酷。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切都完全相反，这种出乎意料的人道主义待遇，连我们刚刚到的时候也是迷惑不解的。伪满战犯中有不少司法大臣、警察署长、军阀少将一类人物，他们最清楚两种监狱是怎样的不同。1964年12月，也就是这年3月6日，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大半年后，溥仪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又从共产党、共和国的改造政策一起，由衷谈及他向外国朋友评说监狱情形时那种情感认知。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Bye.